過去一日新增58,379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33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561,000人染疫，29,200多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288人，與前一日冇增減。韓聯社報導，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增加接近40,000宗，以星期二通報的資料而言，是9月6日以來單日數據的最高值，新冠疫情重新呈現擴散勢頭。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早上10點，強烈熱帶風暴尼格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大約420公里，即是北緯19.0度、東經116.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受到尼格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此外，尼格的外圍雨帶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進行戶外工作或者活動的市民亦都請留意天氣變化。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尼格會在明日相當接近珠江口一帶，在本港西南大約200公里左右掠過，它的強度會逐漸減弱，但是減弱速度仍然存在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測它的動向和發展，評估到時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市民應該保持警覺，留意最新風暴消息。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華南島和長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6、56和48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1、62和69公里。預測本港吹強風程度偏北風，高地間中吹烈風，海有大浪和湧浪，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天氣轉涼，晚上氣溫下降至大約19度。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5%，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88点，升401点，总成交金额2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17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4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系报218.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51.34，升1.34。阿里巴巴64.15，升2.7。美团132.6，升7.8，港交所213.2，升4.2，盈富基金15.16，升3.4，友邦保险62.05，系升2.6，药明生物36.5，系升1蚊，系升1蚊，中国平安31.8，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022，瑞士法郎7.846，澳元5.04，加元5.771。新西兰元4.583，欧元7.77，每百日元对港元5.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3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6点，升48点。港金报15,3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74美元，卖出1,63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跟你讲回九龙区，受塔柱影响，旺角的联运街需要全线封闭，就是旺角的联运街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现在巴士就要改道行驶，亦都影响到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再重复多次，就是受塔柱影响，旺角的联运街需要全线封闭，现在车辆就不能够经联运街去旺角东站，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 咁路面方面咧，就影响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宝坊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龙尾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由于车多啦，咁车龙排翻去儿童医院对出。较早前油塘嘅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啦，14号 H33号、214同埋42号 C 去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大风浪啦，讲翻渡轮消息啊，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同埋翠华船务、香港仔、赤柱至蒲台岛，来往马料水至塔门啦，同埋塔门至黄石嘅渡轮服务已经系暂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波盛分神苏读音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Hello， 我是新时代奋斗者李李姑林静丽，好开心可以同一班奋斗者一起默默针，听到好多得意有趣的小故事啊！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分神 小伦、 阿咪、 Mika、 船仔、 Vicky、 李李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系 Oscar 陶玉麟。疫情虽然严重，但系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校长话佢都系火星人嚟嘅，所以同 Gigi 沟通同埋合作都冇难度。 明天仲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一首经典的电视剧主题歌曲，来自他来自江湖的《明天仍要继续》，由 Gigi 和校长跨代合作再次演绎。祝福老东尼天赐香雪怀，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重新編曲監製 Johnny Yim，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谭咏麟、严明熙，明天仍要继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老卓，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 谂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有只猫，有只老鼠。他们要搭船过河，狗会咬着猫，猫又会咬着老鼠。请问分几多次才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呢？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分手八个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我哋。每日围埋做嘢又听音乐，每日闲谈玩笑绝无交恶，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我哋每日围埋窒下绝无心病，冇问题成日笑是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风骚最快乐。 世事确系无从预计，或会失败。你若垂头扮海，就会输晒。记住成日要听风啊 show， 即刻会快乐。 愿你亦记住了，不要谷气。日与夜记住笑，不要生气。Yeah.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碌地，每日风骚好欢喜。 早晨，早晨，风骚跑人，我系梁继章。 早晨，我系三号呀。 早晨，11月1号星期二，三号风球四，周围都有人听风骚版本人。 好啦，三号风球咧仍然悬挂嘅，咁希望呢一个风球咧就唔好继续上啦，咁啊唔好影响我哋生活 啦。唔好打风啊！ 啊，冇错， 好烦噶， 啲嘢好贵啊，街市琴日啲嘢开始贵啦。 系啊，系咩？开始贵， 有啲嘢借啲鱼嘅啫，有啲嘢。 系啊，我都系咁话，唔好咁啦。 跟住啲菜又跳到几廿蚊斤 啊，廿蚊斤啊，琴日 廿蚊啊，已经 廿蚊啊， 咩嘢菜啊？ 白菜仔，新界白菜仔有24蚊一斤。 哇，冇可能喎、啊！ 唐山菜有20蚊一斤。 唐山菜都20蚊斤。 系啊， 系啊。 佢话打风啊， 平时10零蚊咯， 十零蚊咯。 系啊， 不过都唔算系最夸张、啊。我都记得我嗰时买过，唔知40-50蚊一斤菜心。 咁都买？ 因为嗰排我真系好想食，因为我其实一向都食菜多啲嘅，咁我好想食咯。买过一次，即系买过一次啫。咁。 我唔明，我好难明白佢嗰个谂法。我唔会噶、如果系咁，我第一我会觉得， 我都唔会。 唔会，第一个就系话，我会觉得你咁样突然之间 坐地起价， 坐地起价，我唔会俾呢一啲人可以得逞噶。 系啊，至少喺日本人冇乜所谓。 我宁愿咬我自己，我都唔会俾啲 人 难噶。 一棵菜啊， 冇错，我系一棵正菜， 我系一棵椰菜， 中心名菜。 咁你系咩菜啊？你 我系菜马。 你系菜马？ 系啊， 哦， 你系马菜， 系啊，巴闭强， 你巴闭哥嘛？ 琴日个风已经粉粉声噶。 好大风啊！ 系啊， 我不停喺度谂，会唔会提早挂包咧？因为琴晚感觉真系好大风下。 你成日对呢啲嘢都好敏感噶，成日喺我哋 group 嗰度俾我哋 爆风球啊！三号风球， 先讲啦， 咁紧张嘅。 可能因为琴日我成个黄昏咧喺天台做运动，咁啊感觉好大风。即系你喺露天嘅地方同你喺室内咧，其实两感觉嚟噶。 其实都感觉到 嘅，但系你都可以唔声嘢出嚟噶， 听到出面嘭嘭声。 我俾啲。Warm reminder， 我哋叫温馨提示， 温提系咪？嗰啲温提， 多谢你嘅 提子叫温提。 你应该开心，有个朋友咧喺啲咁即系风雨飘摇嘅日子谂起你哋。我唔系谂起阿 Otten， 又唔系谂起阿信，又唔系我谂起你哋。你 几岁咧？ 你会唔会特别开心咧？ 如果系你嘅话， 有分界线嘅 Otten， 你又唔关心。信哥你又唔关心。 我就系唔中意你咁 嘅，因为 Otten 繁忙嘅人嚟噶，佢任何时候都做紧嘢，佢瞓觉只手都写紧。嘢嘅，我成日喺度廿四小时都唔瞓觉， 机械人嚟嘅，其实你有冇 冇睇清楚，其實佢機械人嚟㗎。我有時我想喺後邊度熄咗佢個掣。 係啊，你睇唔食飯， 你 睇唔睇到入油啊？ 又唔食飯， 睇唔睇到佢有兩粒螺絲仔啊？ 有啊， 螺絲釘仔。 我咪就係咁話咯， 佢入油就得㗎啦。 但我相信香港都好多呢啲即係叫做日做夜做嘅人。係 啊， 香港人真係好勤力㗎。係 啊， 特別係香港人， 係 都覺得唔使停。 後生仔真係好勤力，不眠不休。 唔使讲乜嘢，你讲人睇下嗰啲送外卖嗰啲啊，即系嗰啲真系好辛苦噶。即系虽然有啲人咧就讲话而家送外卖几好几好啊，搵几多几多。 唔系啦， 你谂下，其实人哋真系好辛苦。我今日先睇到咧喺讨论区有啲人睇，即系喺度讨论啦。咁当然啦，那个讨论咧就有正有反嘅，有啲人就企佢嗰边，有啲人就唔企佢嗰边。 一定有噶， 就系话送外卖嗰啲揸电单车哥哥仔，佢喂，如果有时咧我哋送外卖，嗱你知啦，送外卖唔系就咁啊。诶，楼下就搞掂啊！你送埋上去，成日抄牌。咁佢话我如果摆喺啲唔阻人嘅地方，冇危险嘅地方，可唔可以叫网嗰啲咩？ 网开一面， 网开一面咧，因为我哋送一个餐都唔系赚好多。咁但系当然亦都有人反对意见，就系话违法就系违法，抄就一定要抄噶啦。咁样咁咯。咁所以其实冇正与反，或者冇一定啱一定错咁咯。系啊， 我觉得系俾个机会咯。 攞出嚟讨论都几奇怪。 系啊， 系啊，冇得好讲噶。 冇得好讲 系 咪？ 我真系冇得好讲。 你个心想抄咪抄。 因为我唔会知道噶就系你拍喺下边嗰个噶就系究竟系咪搵紧食啊，定系其实真系违拍噶嘛？ 系 啊。但系啲违拍其实有时我就系觉得离谱到去到一啲地步嘅就系会。最好啲地方唔好有咩問題咯。如果 有 啲咩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因為啲違泊係會令到阻住啲救援啊，或者有啲問題。 唔好違泊啦！我記得嗰陣時好似試過一單嘢咧，就係話嗰啲接放學嗰啲啊，啲家長車咧完全 block 曬某一個 area， 即係放學時間啦。咁啊有啲咩意外啊？啲救傷車咧入入唔到， 過唔到嘅，撥咯，撥佢咯。 就要讓咯， 啊、 大家就唔好喺度頂死曬 咯。有啲真係，我唔知佢咪真係笨絕，佢真係唔讓噶。十字路口紅綠燈前， 你講啲咩車唔讓？啲私家車， 私家車啊，唔係唔讓急救嗰啲。 我咪講過咯， 佢係行前少少已經得啦。 其實大家係咪唔知道嘅咧？即係唔知道應該要點做啊！嗱，亦都咁講，我覺得公道啲。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直頭係有十二車喺後面過幾個車位後面啦。咁咧就其實兩邊都已經頂住曬嘅。佢點樣呢？我想請問。 最前嗰個行前少少。 就係咯，咁要去到好前面就係你講到個車龍前面第一個開始褪埋一邊嘅就係等佢可以過啊嘛。但係就係前面好前好前嗰架車嘅就係佢唔 aware 到嘛。咁所以佢就係冇喎，我哋係完全讓唔到喎。咁但係你就唔知。我点样摄佢位俾佢可以嘅就摄过咧咁，所以其实有时又 系 好难搞嘅。 车龙加车龙有时你摄唔到噶，走唔走到？ 但有时我就会咯，即系点都好嘅话，我都会拨下即前边嗰度，喂有架车系啊，有架急救车，其实喺后边啊，咁样就通知下对方咯，尽做啦呢啲位。 你帮我帮你啦，呢啲任务系咪先？ 好。 喂，顺便讲下咧，今日咧我喺讨论区见到一个叫做笋工嘅少少嗰啲新闻啦。睇完之后，第一我又唔觉得系笋工嘅，我觉得好。辛苦啊！咁就系啲旅游网上嘅旅游网站咧，就话好啦，而家咧有嗰啲酒店嘅试训嘅职工啊，唔系职工啊，试训工，即系话俾你免费试睡员瞓一晚。咁但我睇完咧，佢又要入佢嗰、那个即系 member 啦，又要写好多嗰啲旅游嘅评论文章啦，又要唔知过乜嘢啦。即系得六七个步骤，诶、哎，算啦，我就觉得我懒啦，我就觉得好辛苦嘅。但我想问下咧，如果一间酒店俾你去瞓一晚咧，你会最注重 tick tick tick 交叉交叉，即系你会点样评论啊？因为佢要写翻啲评论文章噶嘛，你觉得好定唔好？你会喺边方面俾分咧？咁样，我喺度问自己啊，如果我要拣一间酒店咧，第一样嘢我会拣乜嘢？我就会拣嗰个空调。我试过住咗啲酒店咧，嗰个空调好似坏坏地咁样，又好似好冻啦，一系就唔冻啦咁样。第一个咧，我 点知啊？咁 入去住啊，即系我而家讲咧。如果我住完间酒店， 你话你订一间酒店啊嘛，即系其实乜都唔知嘅时候，你最注重 哦。如果你 订 就唔知啦，但我意思即系瞓完，我会点样去评论一间？系啦系啦，即系你住完之后 咩俾得最高分？ 系啊，即系你会注重咩咧？我话我第一样嘢就会系嗰个空调，因为咧好多酒店开唔到窗嘅。开唔到窗，所以基本上个空调就决定咗你其实嗰日几两日或者成个礼拜咧，你舒唔舒服啦？你同唔同意啊？即系嗰个 空氣啊，空氣 即 係 温度， 温度啦，第一樣 室內温度。 第二樣嘢咧，我最近又睇緊一啲人寫一啲住員嘅評論喎。咁我諗啊，哦又係喎，嗱，嗰啲就唔係酒店嚟嘅，佢住一啲度假屋。 嗯， 佢話聞到咧個洗手間有一陣渠味喎。咁、你一幻想，你已經覺得哇係喎，如果有啲洗手間有啲奇怪嘅異味咧， 即係民家居民 都幾唔舒服，都幾唔舒服。 隔氣系統做得唔好， 係、喎，你覺得啱，即係 隔氣系統做得唔好啊嘛。係 啊， 我上次咪講過。 你馬上諗到個圖畫係喎，如果嗰啲渠味係好好擾擾，即係好騷擾嘅， 換房 咯，係啊。咁如果間間房都係咁咧， 啊， 間間房都係咁點？ 換酒店咯， 係啊，冇計啦，係啊，係啊。 嗯，第三樣咧， 一般五星級唔會有臭味嘅。 嗯， 有嘅，有嘅，有啲係有嘅，唔係講緊五星級啊，五星級冇。 系、 啊，但系你讲紧有啲比较系低价少少嘅，或者度假啲 villa 都有，你唔好话 旧嗰啲咯，旧嗰啲或者佢去水做得唔好嗰啲、 嗯。 第三样咧就系张床、床单啊等等嘅整洁，即系如果我见到佢好似灰灰黄黄，洗咗好多次啊等等咧，我又系觉得好唔舒服。即系呢三样嘢， 我最中意有四个枕头， 嗯， 系啊，因为我觉得好舒服嘅、嗯，即系我瞓两个，然后两 揽两个嘛， 系啦，诸如此类，被、我又要两张，咁我觉得好舒服。 点解要冚两张？ 揽一张，冚一张咯。 啊、即你揽到咁多嘢咩？又揽两个枕头，又揽张被， 同埋嗰个床单真系最紧要。即系如果你话一间房咧、我最注重张床，睇、下有冇系。 因为你发瞓嘅啫嘛。 系啊，瞓嘅啫嘛。如果你个温度你咪校得唔好，你咪叫我酒店嗰啲人嚟校咯。因为佢有啲佢 set 咗22度，就系22度啦。你教又低啲高啲都冇用嘅，佢就二十二度，系、啊，咁我觉得 OK， 其他嘢冇乜所谓。当然咧，个地毡唔好噏臭臭啊，又有烟头窿嗰啲啦，否则 OK 嘅，系啊，床我觉得最紧要， 系床好紧要， 系啊，瞓觉 干净程度， 系啊， 我唔使佢几多个枕头，够瞓就得噶啦，但我觉得干净程度紧要过个枕头嘅数量。Sarah 咧， 你咧？ 我唔知咧，因为我从来对于酒店个要求咧冇咁细致嘅，应该咁讲。因为咧，其实住酒店嘅我有两大嘅原因，有时嘅就可能嘅就我纯粹去嗰个地方咧，有啲地方啊，我曾经有去过一啲地方嘅话，你系冇得拣嘅。譬如可能我去一啲譬如尼泊尔，我要行山，你冇得拣嘅，嗰啲系 guest house。咁其实佢可能仲其实只不过系清洁干净， 系 啦，咁就系有基本嘅设施，你已经得噶啦。甚至乎佢有时候有啲地方嘅话咧，系偏远到嘅就系我连电视机都冇嘅，我都住过。咁所以嘅就系未必。必会去到啦，咁我就当算啦。我哋唔好讲到呢啲咁 extreme 嘅例子，讲紧我就一般 普通对于呢个酒店嘅一个要求嚟讲，有时有一啲你又专登系想住得唔系咁好，但系近我要去嘅 shopping 嘅地方， 方便， 你有冇试过咁样咧？ 有啊， 就系、是、住喺嗰、那个、 啊、 我要购物嘅嗰个地方，行一个路口嘅啫。 系啊， 嗰啲酒店一定系唔好，嗰啲叫商务酒店。 啊、 我谂阿小强应该住好多啦。 系啊， 系啊， 嗰啲系方便噶咋， 方便噶咋， 系啊，冇唔好有太高嘅要求。 你知唔知系冇窗噶？ 我试过啦， 吓、啊、好恐怖噶嗰啲， 有块窗帘啊，拉开一幅墙。 系啊，系啊， 啊 我冇住过啊， 系啊， 吓死我啲咩啊， 惊噶， 好舒好唔舒服啊， 系啊，冇窗口系咪因为佢沉咗落地底啊？ 唔系。佢可能係 望住後巷， 大廈對大廈咁樣，諸如此類啦。 冇窗嘅， 佢就落咗個窗簾，落咗個窗簾舒服嘅， 係 啦，感覺好似 係咪好似幽閉？係咪有種幽閉？ 幽閉 有冇㗎？即係就算你冇嗰種恐懼症，你都唔中意望住埲牆可 我係從來冇試過嘅嗰種不安啊！跟住咧，我坐咗喺度啦，我同我而家個男朋友一齊去啦。跟住我同佢講，我就點解要 book 間咁嘅酒店？佢話因為咧係近你要去買嘢嗰個地方啊，過兩個街口就已經係啦。我就話，但係我真係好唔舒服啊，因為。你完全系冇窗唔得啊！我有嗰种幽闭恐惧症，跟住我就咁叫佢再换房啦，换咗第二间房仲衰。佢仲要系嘅就佢系大啲，但系个问题在于佢一样同样系冇窗，重要嘅就系佢一路带你去嘅时候咧，系行喺嗰啲走廊嗰度转、 哎， 我就成日都谂，万一有咩事嘅话，我就好危险啦。咁、我就话唔得，我唔可以住呢间酒店，我宁愿住得远啲，但系俾我感觉好啲， 安全啲，系啊，咪你真系瞓唔到。 跟住就真系啊，连夹都未拆啊，咁跟住就拖个夹啊，就周围去揾咯，咁啊揾一啲我会比较舒服啲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嘅就系真系嘅，有时你以为嘅就系嗰个地方可以俾到你一個便捷，但係個問題係你就要付出呢個代價咯。我仲要係點樣呢？我話懷疑嗰啲咁嘅商務嘅酒店，我其實都有另外嗰啲用途，會唔會啊？因為我一開電視咧，佢係有啲 動作片、愛情動作片。 我你搞乜嘢？你搞乜？感覺好 因为你加强气氛， 同埋你再加上一样嘢就你会觉得哇，张床一定系好污糟， 系啊， 好 核突 嘅感觉， 系啊， 无限想象， 我一定要走啊，唔系想象啦，呢个系一个现实嚟， 系啊， 我知啊，即系你会联想好多嘢啊，我意思 即系人嚟做乜噶，系咪啊？ 嗰啲好危险嘅，嗰啲好危险， 我又住过咧，英国有间酒店，我第一次试过咧就系咁样嘅，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就系佢个电子第一样嘢，因为佢平啦，但系话平话平都九百几蚊，好多年之前，但系因为佢近我要做嘢嘅地方，嗰时去 BBC 近 BBC 咁啊算啦咁样，但系咧佢个电视机咧系最高嘅墙角咁样嘅，即系镶喺最高嘅 ceiling 上面，你唔可以就咁睇睇坐喺度睇嘅，你要瞓喺度挨咁样睇，即 系 好似 嗰间咪咯，商务都系咁噶啦， 系咪咁噶？ 好 悭 噶， 我第一次系一定要瞓喺度睇电视，因为佢摆喺个最墙角最高嗰个位 啊。 因为佢唔够位摆，根本冇地方摆电视。 嗰啲商务酒店又冇衣柜嘅， 冇乜都冇 嘅衣架喺度， 冇错冇错，一个男嘅衣架咁样，跟住一个酒店。 咁 但 系好平嘅呢个讲， 好平啲，平啲，同埋咧就系真系一定系永远啲旺区。 系啊， 旺區樓上咁樣咯， 其實就真 係 品流複雜嘅嗰啲， 我唔知啊， 因為旺區多數都 係 咁。 係啊，因為我同佢講嘅就話，我冇要求啊，我淨係希望我就近我買嘢嗰地方，等我落袋血拼， 點知就望住埲牆， 仲要係血拼完之後，你方便你拎翻上去， 係啊， 再 買擺低啲嘢，又再落去啊嘛， 即諸如此類，最後吞唔住。 冇，我直頭唔住，我最後係即同埋你要 walk in 嘅話又貴好多，到最後尾嘅時候就因小失大。 啊，原來如此，今日大家揀酒店。小心啲啦！喂，十点半，今日咧我哋讨论区就系话， 哇！ 如果你有一套戏或者电视剧嘅主角，你需要拣边一套咧？ 谂到啦，真系知道，多谢阿陈太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本港未来两个星期充满动力和活力。他说金融科技周已经开始，参与者过万人。明日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有200多名金融领袖出席，来自不同地方。今个星期亦都会举办国际七人榄球赛。下个星期四和五就有亚洲医疗健康论坛。他又说未能够出席投资峰会的嘉宾，因为本身确诊以及行程等的理由无法出席，只是属于少数。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回应有关政府就免针纸司法复核败诉而进行修例问题的时候强调，特区政府是依法办事。他说当法庭的裁决认为相关法例有漏洞，政府就修例堵塞，以确保执法时有强大的法理基础。李家超又指出，政府在是不是提出上诉一事的立场已经透过新闻稿说明，强调政府有责任保障公众健康，已经是有需要采取快速和有效行动。而所做的行動都是根據法治原則進行。南韓首爾梨泰院人踩人事故造成百多人死亡，香港急症科醫學院前院長蕭月忠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參與人多的集會要保持警惕，如果未能夠離開可以慢慢向前移動，留意有沒有障礙物導致跌倒，应该尽量双手放前面或者将背包放前保护胸部，若果有挤压亦都有空间呼吸，当到最差的情况发生碰撞或者跌倒，要尽量打侧身，双手抱头，膝头屈向心口以留低空间呼吸，但亦都要视乎现场环境，如果被太多人夹住难以做到这些的保护动作。蕭月忠又指出，如果遇到很多人的情况，逆流前行会更危险，会有更多机会跌倒。他亦希望多些市民学习心肺复苏法，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帮助他人。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他强调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包括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很多国家努力建设现代化，但是真正全面建成现代化的国家不多。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发展的国情和历史方位，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发现过程极为艰难。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韩正又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亦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大后富帮后富。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19.0度、东经116.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受到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日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此外，尼格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减弱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6、56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1、62和69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200点，升514点，总成交金额409.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0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20.8，升15蚊；恒生中国企业51.86，升1.86；美团136.3，升11.5；阿里巴巴65.15，升3.7；盈富基金15.3，升4.8；港交所215.8，升6.8。友邦保险62.6，升3.15；药明生物37.4，升1.9；比亚迪股份181.7，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8.19，瑞士法郎一，加元1.358，人民币7.302，英镑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991，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6点，升58点。港金报15,30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8美元，卖出1,63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啊，受塔树影响啦，旺角嘅联运街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而家所有车辆啦不能够经联运街去到旺角东站，咁影响到而家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啦，同埋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比较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塔树影响，旺角嘅联运街需要全线封闭，咁所有车辆啦都唔能够经联运街去到旺角东站，咁影响到而家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同埋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龙翔道去荃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左转去红磡由于车多繁忙，影响到现在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青山公路由于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 A 变电站的快线就封闭，经过小心。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都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一个舒服的星期二，天气都挺好的，暂时啦，虽然有强好信号，22度气温，相对湿度65%嘅。今日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里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骤雨，稍后风势会较为频密，天气会转凉。今晚气温下降到19度。听日会点咧？听日离岸及高地都系吹强风，有狂风骤雨，听日天气就会变坏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咯噃。 好，好紧张喎，咁你一阵间嘅讨论 区，你先啦，费事人哋霸咗你。 我未开始唔讲， 一阵间我哋讨论区题目就 系啦，我哋究竟如果俾你做一个电影或者系电视剧里面嘅主角， 你想做 男主角或者系女主角都得， 配角都得噶， 得唔得？ 哎呀， 都可以啦。你会想做边个咧？同埋点解咧？ 乜都得。 其实有啲戏咧系轮流做主角嘅。我讲紧美国嗰套 Friends 咧系轮流做主角。譬如呢一集就讲紧呢个男仔呢个女仔， 系啦 ，Rachel 啊 ，Ross 啊。 咁 我都有谂过嘅呢一套，系啦。 好， 咪 翻嚟 十一点后我哋就讲下啦， 好啊， 好。 喂，其实咧，我今日咧睇到咧有一啲外文啊，就讲紧咧芝加哥大学研究嘅一种新嘅叫人造泥土啊。嗱，我哋成日都话咧食泥食泥啊嘛，鬼食泥，泥啊唔食得噶嘛。但系佢哋研究紧一啲咧，据闻咧系对人类嘅肠道咧系有帮助，减少细菌啊，唔知促进啲乜嘢乜嘢，即系总之有帮助啦咁。但我就谂啦，其实咧。 對一啲我哋喺潛意識或者我哋由細到大嘅認知唔食得嘅嘢咧，你話俾我聽對好啫，即係我懷疑啲人會唔會都因為咁而食咧？ 我唔會， 你覺得會唔會咧？ 嚇，你會 點解啊？ 因為呢樣 嘢唔食得， 係啊，因為 係啊， 除咗一樣嘢嘅啫，我覺得係。 即係咁講， 即係廁所嗰樣嘢 都 食得咯。 嗰樣嘢人哋都有 啲有啊， 有啲地方 飲㗎， 係啊， 食㗎。 即係我覺得咧，食嘢咧，其實咧係一種過程，一種享受嚟嘅。視覺上咧，味覺啦，乜覺物都 食 過。 但係嗰樣嘢本身 食嘢咯。即係如果你話喂，你食呢啲梨好有益啊，我寧願唔食啊。你除非你搓粒丸俾我啦。 咪就係咯。咁你將嗰樣嘢你變咗啲你 可以接受嘅， 你可以接受嘅，梗係唔係話啊好啊，我帶你去新界嗰度啊，食一食梨啊。 佢唔係講緊普通梨，佢係一種再造嘅人造梨，同埋 都係一撇嘢咁啊，係咪？ 同埋咧， 我冇問題。 佢唔係當一種食物啊，即係佢係一種叫有治療 健康嘅， 係啊，健 康嘅食物。 對唔住啦，你食啦。 好啊，一於咁話好啊，咁我就係唔好意思啦嚇。 我 冇、okay? 觉得你作战自己， 我有 系啊，你有得你自己做个短命龟， 我咧短你一年啫，冇所谓。 如果龟短命都几好笑啊！唉、哎，真系惨啊，真系惨啊！人做龟，佢做龟， 但系人做龟啊，人做泥友啦，人做龟。 佢出席佢嘅丧礼嘅时候，细个就走咗。 好大家利是，阿马大师，我同你 讲你啊， 我讲我啊。 我 一直人做龟 啦，但我同你讲，我相信人类未来会食更多奇奇怪怪嘅嘢，咩虫啊，咩泥啊，系咪先一路研究紧？ 奇怪咩？唔奇怪啊，都食物嚟噶。 虫都唔奇怪， 唔奇怪，一啲都唔奇怪。 你食过未啊？ 我咪讲过好多次 啦。蛹都食过啦， 食主要粮食啊，即系当系一个主要粮食。 咪而家唔需要啊嘛，你到嗰阵时 你 粮食短缺 系 啦， 而家就 系 讲紧啦，短缺粮食，咁你最后可能都要发展其他嘢噶啦。 唔单止短缺粮食啊，如果你讲紧仲有个就系干净嘅清水啊，而家系一个好大。 系 啊， 系 啊，都 系，都 冇错 啊！系啊，所以大家要去珍惜， 珍惜，珍惜。 到时我哋食嘅菜唔系而家嘅嘢，可能都有啦。人做咩啊？人做人做鸡啊？ 又或者有好多嘢嘅就系基本上都唔知系咩嘅。可能你食咗粒丸咁，跟住你就可以全部食饭噶啦。点知啊？系嘛？你几十年前你都冇谂过啫。互联网之后，你就成个世界都翻天覆地啦。 但系我唔会食丸咯。 唔会啊？ 唔会。 你而家 会 食 咩？ 系啊，牛丸 你唔食。 药丸就 唔食，你唔食，你话 芝士丸爆着， 嗰啲唔系丸啊， 好无聊， 同佢啊讲呢啲咁上下嘢啦，点命 龟，适合翻嗰个 level， 咁冇养分嘅嘢， 就你啊嘛，我惊你讲呢啲嘢太深啊。 务强风信号仍然挂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5%。 网上情，另类的毕业致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毕业于哈佛大学，有一次受到邀请去一间学校那里给那些毕业生一些毕业致辞。他站上讲台就说了，各位，一般演讲者呢在这场合就会祝啲毕业生，祝你们未来好运啊，前程似锦，我不会讲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讲出以下的言论，我希望你们毕了业之后耐不耐就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唯有如此你才会感受到正义的可贵。我希望各位学生你会尝到被背叛的滋味，唯有这样你才会领悟真诚的重要。我希望你每日都会感到孤独，唯有这样你才会明白友情不是理所当然，是要努力经营。我希望你们会经历很多的厄运，那你才会发现生命之中机遇的意义。每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命中注定，其他人的失败亦都不是天经地义。当你有一日失败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对手会笑你，咁样会令你明白体育精神点解咁重要。我希望你偶然会俾人哋鄙视你，唯有咁样你先会学到点样尊重人、聆听人哋。我希望你会经历磨难，咁样你先会学会同情人哋。你必须知道，就算我有冇咁嘅祝愿，呢啲事系迟早会发生喺每一个人嘅生活之中。你能不能够领会我说话的含义，就看你能不能在生活的磨难之中吸取教训。可能大家觉得自己毕业在这么好的学校已经相当完美，但是不要骄傲，不要自我，要不断的精进。我认识很多好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是啊，你们很优秀，在学校老师赞你们，回到家家长赞你们，当你出去打工转了新的环境，一切就不同了。我奉劝你们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对那些正在打扫树叶、倒垃圾、低下阶层的人不要鄙视他们。当你遇到不认识的人的时候，请望着他们微笑打招呼，让人家记得你是一个会微笑、会打招呼、一个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是不是分数高就是好呢？是不是有钱就是特别叻？根据刚才这个毕业致辞，我们知道不要将自己表现得高高在上，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遇到的人他做些什么岗位高或者低，跟我们一样绝对应该享有一份基本的尊重。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抓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增胜心是长远。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管

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马老师啊，有人帮你揀咗啊，有个听众话你应该做弊家伙地铁啊，即魔啊，有做咁嘅戏嘅咩？我冇睇过。 我做地铁啊，我都未睇过。 好啦，咁啊，大家系啊，弊家伙，你做弊家伙啦吓。好啦，翻嚟咧，我就会有今日嘅讨论区，就系咧，如果一套电影、电视剧，你想做边一套嘅主角或者配角咧？咁样 好啊，好啊，我已经有两个答案啦。 我有好多 咁犀利，好多人都写咗好多。哎呀，翻嚟我哋分享下， 分享 系真系关心别国人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保罗日前被人闯入寓所袭击的案件，疑犯德帕普在三藩市联邦法院被起诉两项罪名，包括企图绑架美国官员以及袭击相关官员的亲属以报复官员履行职务，如果罪成，最高可被判监50年。司法部话，42岁嘅德帕普上个星期闯入佩洛西寓所时，携带胶带、绳索、索带同其他物料。当时只有保罗喺屋企，佩洛西喺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喺法庭宣誓文件话，德帕普被捕之后对调查人员供认，原本想将佩洛西扣为人质，认为佢要为所属民主党嘅谎言负责。如果佩洛西讲真话就会放过他，如果讲大话就打算打碎他的膝盖。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于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6.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在早上9点半至10点半，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昂坪和沙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66、53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0、78和62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0%，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51点，升464点，总成交金额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6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2点，升1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8.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51.6，升1.6；美团135.4，升10.6。阿里巴巴64.75，升3.3；港交所216.2，升7.2；盈富基金15.23，升4.1；药明生物37.05，系升1.5毫半；友邦保险62.55，升3.1；比亚迪股份180.8，升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031，瑞士法郎7.848，澳元5.056，加元5.778，新西兰元4.594，欧元7.775。每百日元对港元5.2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6点，升58点。港金报15,30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63美元，卖出1,63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噶，重复多次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要你拣一套电影或者系电视剧，你会做边个男主角或者系女主角？ 你先啦，你先啦。 点解要我哋先猜？ 嗯， 正真磨教 赢咗我先，你输咗我先啦。 猜先啦，正真磨教真。 啊，大佬 赢咗个先定输咗先明讲？ 你话 赢咗个先啦。 好，赢咗个先。好，咁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睇过一套诶电视剧。好有印象嘅，但系咧，我相信咧，年青嘅朋友未睇过，因为好多年之前叫泰山啊，你有冇睇过？ 哦、有啊，真啊嘛，哦， 泰山啊，喺呢一个三色台播嘅、哦，配音嗰时仲兴配音片集， 配音片集， 系啦，咁当时咧，我就同自己讲，我一定要做呢个角色，或者咧，我一定要过佢咁嘅生活， 因为着咁小衫。即 係 可以睇到你自己做得好 貼身，一係就可以掹住女士飄嚟 飄去。我有八大原因，點解我想 好 願聞其詳？ 點解我要想做泰山或者過呢生活，或者做嗱、拍戲裏邊咁嘅假嘅啫？其實嗰都係明星嚟，但係我覺得呢生活咧係好好正嘅。第一，食生果啦，食肉類啦，食海鮮啦，全部咧最新鮮，同埋唔使俾錢嘅。今日食乜就得㗎啦， 唔使煮。 但係你自己整喎、 啊，唔使煮㗎啦，嗰啲 生果 使 乜 食？ 生果使乜？煮啊，鱼使乜煮啊？而家鱼生啦，你有冇睇嗰套？ 你估你度度都有芒果啊、西瓜啊、提子一次 讲 啦， 啫， 系啊，套戏嚟噶嘛，使唔认真啊？ 系啊，而家你讲嘅时候， 转台。 第二，唔使俾房租，唔使担心冇钱交租，仲要住染咗呢棵树，我搬到另外一棵树，同埋我搬到大大间都得。 O K， 好事 先 呢个。 呢个我 拜，我系咪先？我中意几大间系几大？喂，树屋其实都有一个机密，你知唔知？有啲旅游区咧有树屋住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 你住過嚟聽， 係 啊， 個 咁 細擒上去，佢只不過佢就係佢就喺你嗰個範圍啊，佢就喺個樹上邊咯。咁咧佢有樓梯噶嘛，你唔使一定擒上去噶嘛。係啊，喺清邁。 好玩 啊、我去親我都會去嗰間嘢嗰度住嘅，得六間樹屋， 我喺布吉島都住過，得個就唔係樹屋嚟嘅，但係都係嗰啲 bungalow， 即係好。我唔知点讲，好简陋嘅，但系嗰种感觉有另外一种嘅舒服。 佢就系一啲都唔简陋，嗰下先至 amazing 啊，好犀利 嘅。我 觉 得好靓，好干净 嘅。唔知啊，总之嘅就系佢点可以嘅就咁。首先，我觉得离地呢一样嘢已经好好啦，吓、即系个感觉你永远都系有一啲楼梯咁，你上到去咁，因为你要望得远啊嘛。 系， 但系你话唔简陋，意思即系里边嘅布置， 梗系唔啦，好靓噶。 而讲到 又有 bathtub， 即系又有嗰啲浴缸啊。 哇，浴缸都 有噶，有房噶。貴2000多元一日， 港紙 咁又唔平， 哦 ，OK 喎， 系啊，但系真系好靓， 一晚都好， 一两晚真系冇话，系咪啊？或者 第三唔使翻工，唔使睇老细面色，唔使睇客人面色，正唔正啊？ 咁你点讲网上情啊？你棵树讲， 佢都一样可以嘅啫，蜘蛛网， 好无聊， 蜘蛛网上情。 第四， 喂呢个正，蜘蛛网上情， 点解要蜘蛛？ 網啊嘛。 咁你 係啊， 嚟個泰山嘅環境啊嘛。 係啊。 第四，大量交通工具可以選擇，今日騎馬又得，騎大笨象又得，揈條藤又得，係咪先？泰山啊，去邊度都得。第五，冇經濟壓力，冇生活壓力。中意玩就玩，中意食就食，中意瞓就瞓。 唱下你就唔中意噶啦。 第六，未数完，冇染污，咩空气啊、食水啊、光烟乜都冇，所以身体一定健康，系咪先？有冇化学物品啊？咪食咗呢样又话有啲咩加工啊？嗰样咩加工？第七。冇其他人同我比較，唔使啦嘛。哇，馬小強呢排又好正喎，著啲衫，哇！佢好啦，做經理啊，即係冇社經地位嘅比較，自己就係自己啦，唔使擔心冇成就。第八，幾醜樣都冇問題，因為動物唔會介意我醜樣嘅，得唔得？ 唔著衫咯，嗬。 係啊， 你冇所謂真嘅。因为 其实咧，阿 珍 系小说里边啫，未必阿珍。我当冇阿珍先算。 你冇可能唔得嘅，唔系 咯？ 你冇阿珍， 即刻洗条船送阿珍过去啊！加埋阿大珍、小珍，系啦。我如果系我一定要阿珍嘅， 系啊，因为珍 family。 你系咪为咗你嘅形象，所以唔要阿珍啊？ 咁啊系，我留低少少想象空间。 冇可能啦。 好，加 现实啲， 有阿珍可以开枝散叶。 系啊，梗系要咁啦，冇阿珍要得 啦。梗系咁 happy 啦，咪咯，有咩好玩啫？ 咁就变。青青珊瑚岛咯， 又得啫。 我仲估我，我就以为你会拣 青 青 珊瑚岛正喎， 中意同阿波 嗰几小时啊， 系嗰个年代嘅嗰几小时，佢而家都 keep 得好好啊。 长不大，暗中也想某棍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挫败，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如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靠谁对付迷茫，从我的视角，用我的直觉。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战斗。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重新视角会更宽广，分居太忙，分居更忙，空虚那时消不免，藏一些感觉，但记得 最难嘅呢首《我的视角》，时间系11:22嘅啦。咁好多朋友都留咗一啲嘅佢哋嘅谂法啦。 好啊， 例如咧，阿李素玉话想做来自星星的你嗰、那个男主角， 我都觉得几正，都唔做女主角。 杜明春系啦， 杜明春师， 杜明春师 系啊， 随时去另一个地球又翻翻嚟。如果你讲呢一个咧，就有啲似另外一个人，佢系咩？头先我所讲嗰个周围去好多个同唔同嘅地方，咩？ 逆行者咩？有个人留言嘅咧，系 潜行者， 潜行者 系嘛？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系啦，即系亦都系讲一个人咧，随时可以去另外一个空间嘅，咁啦。另外乌布布佢话咧，家有喜事，拍极都仲有得拍。发个猪头， 开心噶，我 家有喜事又好开心噶，系啊。 但系你都睇边集？ 嗯， 我中意睇啊，吴君如同阿黄黄百鸣。 Definitely 一定系嗰集， 系啊，嗰个好好笑， 真系 好 好笑。你 有冇发觉咧？笑中有泪。 新年咧，佢唔知点解嘅，就你无端端一揿着咗咧，佢喺边一个位，你都会继续睇落去噶。 系啊， 佢有呢个魅力噶。 李两琴同佢阿关山坐喺度睇电视啊，我觉得好笑， 好睇嗰集。 另外咧，阿听汪佢可以叫《花样年华》嘅张曼玉，因为有梁朝伟 撞咗添呢个《 花样年华》， 所以我而家改咗。 你踢咗个丁芒咯。 我觉得如果要 casting 嘅话，我应该会赢。 另外咧，阿 Willy O 咧，佢可以同阿金城武拍拖嘅角色，做戏中阿沈小柔啊，电影《 心 动》系 心动好睇。 咁另外刘伟德哥哥佢话做《新少林寺》里面刘德华，经历人生道理，仲要唱埋主题曲， 好睇好睇。哇，《新少林寺》系好睇， 冇错。另外咧，阿 Elisa 佢做鬼怪嘅鬼怪新娘喺度韩剧啦，因为可以同系啊。孔刘免费环游世界。 Okay 啊、另外 David 咧就想做 Spiderman 啊，教训嗰啲道德塔利班嘅键盘战士啊，咁样、 嗯、 用蜘蛛网射佢哋。 你可以配合翻你个蜘蛛网上阵， 同蜘蛛人一齐主持。 系啊，正喎 ，crossover 蜘蛛网上阵主持蜘蛛 人。Kona 想做咧黎明嘅女主角，要做今生无悔嘅周海媚、 哦。 电影《甜蜜蜜》就做张曼玉。 哇、哦，甜蜜蜜有谂。 唔系我有谂啊， 我都有。 但如果你做女主角，我唔做。 我 你做男主角，佢梗唔做啦。另外 Sam 咧就做《寻秦记》嘅吓主角 何少龙。 另外咧，电影《潜行空间》头先我哋讲过 啦。系啦，就系、是、你讲呢套啊嘛。我睇唔明噶，所以我都唔知啊。《潜行空间》唔敢讲。好，到我啦噃。 好，来吧。 其实咧有一套咧就应该系同阿陈太撞咗。咁既然系咁嘅话，不如我讲嗰套就同佢唔撞噶啦，系嘛、 啊？ 我就想做一。代宗师， 哇！ 我要做呢个就系公，我成日都以为佢系公雪花。 公雪花有呢个人嘅，系有呢个人， 但系冇喺呢度戏。 系，但唔系呢个戏。 公若梅嘅角色，即系张智嘅角色。 差好远， 系啦，冇错。 差好远。 公雪花应该。 公雪花就阿姐。 如果你做公雪花，几好笑。 点解啊？ 你参加阿姐，如果我你参加，我做评判，你俾你赢。我可以代入做评判嘅啫， 简直系一个耻辱。我嚟讲，我唔会做呢啲嘢噶。嗱，点解咧？因为我就睇翻咧，喂，好正啊！佢系八卦形意门嘅宗师。 嗯、 你谂下，系佢嘅独女，仲要系得到嘅就系一啲嘅即系功夫啦，绝世嘅功夫啦， 嗯、 而且系公家六十四手嘅唯一传人。 嗯， 为保呢个公家嘅声誉啊吓，佢背住父亲要去挑战叶问，希望可以取胜。仲有就系1939年嘅时候，佢赴西北到就学习，仲要系学医术。喺火车上面咧，仲要系遇上咗就系呢一位嘅就一个嘅就系八极拳嘅一啲高手，咁、而且咧重要嘅就系、虽然咧系就决战嘅时候嘅话佢受伤啦，咁但系同时嘅话咧，亦都后边嚟到香港嗰度咧就开咗一啲嘅医馆嘅，并且再重遇叶问，去到1953年嘅时候咧，佢先至病逝。点解我会觉得就我要睇翻嘅就系、基本上佢呢一个人嘅历史咧，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我好中意嘅就系、既然如果你任得俾我拣嘅话，我又唔好想做翻现代嘅自己 噶、 我会希望可以做一啲嘅就系话 另 一 个时空嘅人。 江湖上边嘅呢一啲叫做有侠客嘅一啲感觉，我 系 好想去感受，系啦。而且我好中意一样嘢就系，即系你一种江湖中人要去感受到一啲恩怨情仇， 系啊， 以及嘅就系有一种嘅就系侠义啊，或者系侠客嘅潇洒。深刻我又觉得你又要背负住一啲嘢嘅，即系你要背负住一啲可能就系自己嘅门派上面嘅嘢，所以我就要点咁样。我仲有记得嘅就系呢一位嘅即系公若梅嘅话，佢仲要系因为希望可以嘅就系帮代父报仇，即系个老豆俾人杀咗，咁跟住佢要报仇，跟住佢就希望可以就系传扬呢一样。之外嘅话，唔存外嘅，即系佢嗰啲嗰啲 系 个功夫唔存外，但系佢就系唔就亦都发誓嘅就系我唔嫁，系、我希望嘅就系可以即系守住呢一样呢、一样呢啲门派嘅功夫，即系我要有呢一种咁样嘅 光 儿女嘅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咯， 阵味好正， 我好中意呢一种嘢嘅，咁我又呢一种系。 你背负住一啲嘅就系我要保住一啲嘅就更高层次一啲嘅声誉，而有时嘅就心口或者你要牺牲自己。 但 系 其实好大压力嘅，作为成个长成个门派，即系嗰个要负责保存。 但系我系觉得嘅就系佢有担当咧， 系 呢样嘢我系好中意。 同埋你睇佢嗰啲姿势好正。 咁我讲起我都觉得我好有型啊，系。 不如我哋都拍翻套摸片啊， 天转人间。 哇，好正啊！你谂下， 好唔 OK 啊？ 好啊，正啊！ 但系舒服都系泰山舒服啲， 系冇所谓啦。 我唔会拣舒服， 系 我有时又有个做嘅有担当嘅合女。嗱， 时间咧得一分零钟嘅啫，阿马老师咧你可以 唔紧要，我照讲啦。哇，我呢个角色我好中意啊！我系 IQ 博士嘅 IQ 博士， 哦，因为你想同山吹老师， 系啊， 有嘢可以发展下， 系啊， 小云小吉， 系啊。好开心噶！你喺卡通片里面又唔使做，又我撞亲又唔会死嘅。系啊，你养松佢我就又搞掂啦。即系我觉得 卡通片靓仔， 系啊，卡通片嘅世界咧好开心。我中意即 系。如果你系卡通片，我想要大红咯，因为有叮当帮手，有咩叮当同我搞掂。 但系俾人虾嘅喎，其实大 红。系啊， 大红嗰阵时俾你哋虾 啊，好悲剧啊，嗬。 我哋咁虾你，哇！我都偷笑啦。 俾你虾啦， 冇搞错。 系啊，我哋虾佢。 哎呀，得嚟啊，睇下。系啊，咁我真系想做IQ 博士。 如果卡通片。你想做边个？ 系啊， 有冇谂过卡通片里边？ 卡通片， 卡通片另外一种文化， 系啊， 因为嗰样嘢更加脱离一个 现实。飘 零燕， 好惨， 冇所谓啦。你唔觉得我其实有少少系好中意嗰啲悲剧嘅角色喺里面嘅咩？ 其实好玩嘅。 唔系，我真系住喺阿尔卑斯山啊。系啊，仲有佢好朋友，咪希拉里嘛？ 你知唔知嗰啲喺嗰啲山上边咧？你闻到啲唔系？你听到嗰啲钟声、牛嗰啲咧靠背， 好 清 脆， 好 震， 成个山回荡住噶。 系啊，佢又有爷爷嘛。 系 啊， 爷爷 OK 啊， 我觉得你嘅设定咧，如果你配你一个爷爷咧，我觉得好温馨咯。 嗯， 正 嗰啲远报恩咯。 好啦，翻嚟我哋继续讨论下呢个话题。哇，好多嘢讲啊！十一点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的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按年下跌4.5%。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本港作为外放型经济，当环球经济疲弱时，本港出入口贸易数字亦都因而下跌。不过香港疫情受控，本地活动越来越多，相信消费券亦都有助提振经济，会留意全球经济走势。李家超又说，整体疫情可控，政府路线会稳步迈进，令到本港可以有更多经济和民生活动，出入境人数上升有助本港经济复苏。另外，有关男团 Mira 演唱会意外的调查报告进展，李家超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有关部门会尽快公布。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呼吁市民提防声称来自智方便的欺诈电话和虚假短信。智科办最近接获市民查询，说收到声称来自智方便的电话和短信，电话以录音形式发出，短信内容是有关网上登记、审核，并载有智方便网站的网址。资科办澄清，有关电话和短信并非由资科办发出，已经交由警方跟进。强调，除非市民曾经向资方便热线提出查询并要求回复，否则支援资方便的人员不会主动透过电话或者短信联络市民。去年2月12日举办的第25届香港马拉松全马、半马和10公里赛事共设25000个名额，各参赛跑手组别在星期五起在网上分阶段接受报名，公众抽签报名在今个月15日上午10点开始。 大会话三个组别赛事沿用传统路线，全马和半马由尖沙咀弥敦道出发，十公里项目以东区走廊为起点，全部都是以维园为终点。而随着入境检疫放宽，将会邀请海外精英跑手参加比赛。所有参赛者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接种时间最新指引，提交健康申报表，赛前48小时内亲身领取跑手包，以及在领取地点进行核酸检测，而比赛当日到场之前需自行快测等。如果核酸或者快测呈阳性，不可以参加比赛。南韓總理韓德珠說，警方正是調查分析首爾梨泰院人踩人事故的確切原因，並且基於此制定沒有主辦方的群體自發活動的安全管理方案。韓德珠主持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的時候說，突如其來的事故不單止讓遇難者家屬悲傷，亦都為親眼目睹事故和看到相關新聞的市民造成巨大的精神衝擊，將會通過國家創傷後應急障礙中心和首爾市精神健康福利中心積極協助死者家人、傷者和其他市民。韓德珠說，事故之中有不少年輕的學生受害，將會制定公眾聚集場所逃生守則，加強安全防範教育。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說，截至昨晚，事故造成155人死亡，152人受傷，當中30人重傷。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 19.1 度、东经 116.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偏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9度。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间中有雨，随后一两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0%，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88点，升401点，总成交金额6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3点，升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17.2升11.6，恒生中国企业51.34升1.34，美团134.5升9.7，阿里巴巴64.1升2.65，盈富基金15.17升3.5，港交所214.6升5.6，药明生物36.9升1.4。友邦保險62.55升3.1，比亚迪股份180.4升4.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48.26，瑞士法郎1.001，加元1.359，人民幣7.313，英磅對美元1.151，歐元對美元0.99，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7点，升80点。港金报1534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7美元，卖出163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Cindy 同你讲啦，咁受塌树影响啦，旺角嘅联运街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咁所有车辆啦不能够经联运街去旺角东站，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咁一带交通方面咧就系洗衣街来回方向咧近住快富街一段比较车多啫。 重复多次啦，就系受塔树影响，旺角嘅联运街仍然系全线封闭，所有车辆不能够经联运街去翻旺角东站，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洗衣街来回方向，近住快富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日学园街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尾都挺长的，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日学园街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牛头角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裕民中心一带就比较挤塞。另外青山公路由于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 A 变电站快线封闭。提一提大家，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是有紧急维修需要封路的，而家封路重开，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就已经是全线解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阿蔡一杰好犀利啊！煮嘢食咧，我成日都唔系好明，点解有啲男士咧会咁叻煮嘢食嘅？系边度学翻嚟嘅咧？ 用心， 好想好想学下人哋，所以我打算迟啲咧报翻啲咧学煮嘢嘅课程。有冇兴趣啊？马老师，我哋一齐学咪学煮嘢好嘛？ 好啊！你想学中餐定西餐先？ 中餐。其实两样都想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连最基本嘅炒碟菜都炒得唔好啊，成日炒到黑掹掹咁样，咁所以 点会炒得黑掹？ 你唔会嘅咩？会噶， 落水咪会 炒得唔好，炒得唔好，尤其通菜咧，好快就已经黑晒噶。好，翻嚟我哋今日嘅话题，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好啦，咁我哋就重复一次嘅就系咧，阿大佬就想做泰山， 冇错， 我就想做公若梅。 系， 你就系想做呢、這、一个 侧卷千平， 老咗先面公雪花，但系你咧就系做侧卷千平。好，咁我哋仲有时间，所以我哋再讲多一个。 好，来吧， 大佬先。 我好想做，我就系觉得佢好型，同埋呢一个人咧，佢咧表面上咧就系一个好有钱嘅人，但系实际上咧佢有一个侠士嚟噶。你知唔知边个啊 ？Superhero 里边嘅好早年嘅一个。人物叫做 Batman 啊，蝙蝠侠啊，蝙蝠俾一个老管家帮佢噶嘛，咁佢就有个自己嘅好有钱嘅地方，但系一沉落下边咧一个好似 lab 咁样又换晒衫， 系 咪啊？一个系佢嗱，其实咧好多我成日觉得咧，你要做 superhero 咧，你唔可以嗰啲咧刮痧都冇钱嗰啲，因为你平时你唔翻工系咁去帮人帮人，喂你都要食饭噶。有另外一个 superhero 又系好有钱嘅，嗰、那个叫 Iron Man。亦都系有好多好多自己啲玩具。 你讲真实个 Iron Man， 即系做真实个 Iron Man 一定有钱啦、 啊。从来嗰啲中外合事都唔使做嘢噶啦， 即系唔使做嘢嘅，大把钱嘅系咪啊？系咯、啊，又型喎，系啊。咁啊，如果旧嗰个咧就 Batman， 如果现代咧就 Iron Man， 哇！我真系觉得又型喎。 系嘛？你已经本身型噶， 你已经系啦， 咁计咯，点及你啊 ？OK， 好啦，到我啦。 好啊，李女士。 Now and then, now and then, going, whatever she feel. 呢个真系要一路唱一路跳先得，一路要喐。系啊，同意。 啦啦， 休長假期， 好正， 正正正，口字字， 哇！呢個 真係經典，跑， 好經典，呢個正。 好多謝阿陳太提醒我嘅，因為我覺得咧呢一套戲咧，簡直就係經典之中嘅經典。你睇完之後，你翻唔到轉頭。 絕對。 我坦白講，我覺得之後所有嘅日劇、韓劇冇一個可以同佢相比。 同埋咧，佢邪惡在咧，你千祈唔，你如果嗰日唔得閒，你唔好睇，因為你開咗第一集咧，你跟住咧咩都唔想做，你就想坐喺个电视机前边咧睇一完下一集再睇，再睇再睇。 系啊，其实呢一种人都几辛苦。 你有啲乜嘢你可以去挑剔佢啊？靓人、靓景、靓歌，同埋个剧情好好，里面嘅对白好好。你系每一集你一揿落去嘅话，佢都有嘢俾到你嘅， 冇错。 系嘛？同埋里面嗰啲关系咧，你系会觉得佢就系好靓啊！ 重点系、 啊、 永不过时啊！ 永不过时啊！ 系啊！ 系，我 真系佢每一位演员咧都系恰如其分噶。 系啊， 仲有呢个松隆子系咪？ 松隆子啦， 仲有呢、這个 广末凉子啦，仲、有就竹野内丰啦。你谂下，如果你做呢、這、一个 有时会真系代入去。 系啊， 你代入边个角色啊？我想问啊。 阿峰哥， 竹野内丰 系， 你要留翻少须喎，你要留翻少须。 系啊，因为好坦白啊，智慧不如啦，男主角冇可能啦，咁啊退而 求其次。你覺得你似竹野内丰多啲？ 啊，即系如果你要一定要将自己代入去其中一个即系《悠长假期》里面嘅角色啊， 你咧 冇 啦， 一定系呢一个 山口 智子，系啦，冇错，叶山南啊，Minami San， 你咧 一定系。 其实山口智子咧，你觉唔觉得咧？即系我自己听人哋嘅口碑啦，同埋我都觉得，本来咧睇佢咧，你觉得呢个女仔做女主角，就唔系斗，佢唔系嗰啲经验嗰啲。 唔同意，因为嗰个角色，角色嘅系佢子弟恋嚟噶嘛。 系 啊， 但 系 佢 性格 佢 系咁样 噶 嘛，大 抢吸精嗰啲女主角。 唔使吸精噶，系啊， 好彩唔系咋。 系啊， 如果你真系卡出个好靓女嘅咁样，我就觉得唔系嗰件事嚟噶啦。 系啊， 佢系嗰种，我哋有咩就讲咩嗰啲人嚟噶嘛。 系啊， 所以我觉得山口智子佢就系冇第二个，我真系谂唔到你可以卡边个。同埋佢哋两个其实基本上喺里面系相恋嘅，真实嘅时间啊吓，即系真实里面。不过叫做就系大家到最后尾嘅时候都系唔知点解阴差阳错，冇喺埋一齐。 我覺得冇乜， 同埋嗰陣時候嘅木村拓哉 最風華正茂啊， 靚到你有邊個可以比美？ 真係 冇，真係冇。 近年睇翻木村嘅喺一啲電影串流平台，雖然當然佢而家大叔啦，咁但係咧都仍然係有一種嗰種年紀嘅 大叔嘅魅力㗎。 但係你每一個人咧，你總話有，正如你所講嘅，就係風華正茂嘅一個時間嘅，佢真係最靚嘅嗰個時間嘅，就係佢扎邊又得，唔扎邊又得，戴眼鏡又得。 Long vacation， 所以佢就係一定係呢一個㗎啦，冇得傾。我因為一日翻去，你見到佢，你諗我開唔開心？ 開心。 你个细佬系竹野内丰，你系唔 happy？ 系，仲有松隆子都好吸引， 广末凉子都唔差， 冇错。 佢个 friend 啊，咩咩啊，诶，佢个 friend 啊都好正啦。 今日咧，点解阿 Sarah 会拣呢个？因为有个阿师奶仔入嚟喺度唱呢个《浪蜜》。 喂，你叫我拣，我梗系闹啊，爹妈！ 哇，佢好正啊，佢好有味道。 就听阿陈太拣咩好嘛？ 如果咧有一套電視劇，我可以做女主角咧，咁就好啦。係邊一套呢？我記得咧，我睇呢一套電視劇嘅時候咧，我係好少咧係一開始睇就一次過睇曬咁多集，然之後再由頭第一集再睇翻落去， 係啊， 即 係 會中毒 嘅，睇兩次啊，而唔係睇完一次之後隔好耐再睇一次。咁連戲睇完兩次之後咧，可能隔咗好多年之後我又睇過咁樣，每一次咧聽到嗰隻主題曲咧，都不其然咧係。個人好亢奮嘅，嗰套戲咧叫做《悠長假期》，咁咧就好有意思嘅一個名咧，就話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喺逆境啊，好低潮嘅時候咧，你就當個天俾一個悠長假期你啦，你就喺呢個假期度休息下，等待住一個機會再重新出發。呢一套劇咧，其實裏面咧有好多元素嘅，即係除咗有追求理想啊，除咗有愛情啊等等咧，其實係令到你一路睇一路 投入咗落去，尤其是係我哋嗰陣時睇咧，係簡直就係當咗自己係山口智子咁樣嘅，即係由第一集開始，山口智子佢出場到佢最後，佢點樣同木村拓哉即係成功咁樣喺埋一齊咧？哇！即係牽動住嗰個心靈啊！所以如果要我揀，梗係做悠長假期裏面嘅山口智子啦， 一千個同意。同埋我想講嘅就係話，呢一個嘅original soundtrack 都好好聽， 超好聽。 我係長期將佢擺架車嘅。 仲有咧，悠長假期咧呢四個字咧，就由呢一套劇開始帶起啦。咁就大家都有一種感覺，就係話，如果你真係攰咧，就放自己一個長假。咁我覺得呢一種文化呢種影響都幾大嘅。 多謝，到你。 哇哇哇！ 使乜使乜再重複一次啊？ 喂，擲地有聲啊！ 我唔覺得係，果然正句説話講噶嘛，不需全力衝刺啊嘛，不需樣樣嘢你都要啱啊嘛。如果你真係樣樣嘢都覺得喺而家嘅就係你面對緊一個困境嘅時候嘅話，你就當係上天賜俾你嘅一個悠長假期啊嘛。咁跟住佢就問佢啊嘛，咁佢就話：咁之後咧，之後樣樣嘢就會好噶啦。 我的舊節奏、yeah. 真世紀沒故人， 我要引領的歌聲，我要致敬的作聲，我要跳舞跳到像火星，跳進每個宇宙裂隙，吸吸塵廚師轉門文星以神，跳進結界繼續見識，咬咬痕名嘴高層求星賭神，角色转越更攞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去向不定，那是可否变为即纠正你是未更丑， 原力窄海为城，南极猛猛不倒，再扭多两扭， 更多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刚陪伴我角色， 跨星宿转气候解我咒，管我咒关宇宙转挽救， 我哋今日嚟练金觉得几开心， 等搵下 Luffy 去公海富啊， 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镜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机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怪 过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写意，有爱就像百合诗，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诗，打开关怀空间。 好， 好，再次多谢咧阿 Patrick 啊，睇见我都有你唱咗咁好听嘅小小主题曲吓。 好， 仲有七分钟到中午十二点，提提大家十二点钟之后咧，就有马老师嘅 飘临教室， 今日又系厨房阿姨。 ABCD 厨房阿姨啊嘛， 大厨阿姨 系啊，好紧张啊！好，咁我哋都讲翻嘅就系我哋嘅社交平台，有好多朋友咧答翻我哋嘅。咁啊，首先飘零燕嗰个唔系希拉里， 美国 嘅老婆， 冇错，美国嗰只系希拉里，差唔多，差唔多啦，唔系希拉里，合过你，金鱼，金鱼系啊， 系啦。另外仲有就有朋友我讲就，虽然嗰只都系嘅，我头先讲游长大，佢话但系木村拓哉有啲矮，咪啱啱衬我嘛， 哦， 系咪我唔使要着高跟鞋先望到佢嘛， 系、 嗯、 喎， 系、哦、好啦，到你， 到我啦、嗯，我呢个咧，我好中意睇一套戏《功夫》，里面咧嗰啲小人物，我个个都中意。 哦，周星驰嗰套 系好好睇，我觉得系真系笑中有泪、 嗯。 如果你话我一定要拣一个咧，我就拣阿袁华嗰个包租公。 嗯， 系、 嗯、 啊，我啲两公婆咧，第一佢哋系神雕侠侣嚟嘅，佢啲功夫好犀利，本来就即系隐居 私妖公啊，佢老婆系私妖公。 系啊，隐居喺嗰度嗰啲平淡生活，咁后来咧就你知啦，啲 行唔出手， 系啦。咁我觉得呢种江湖合义嘅精神好正啊！我亦都谂过咧做陆小凤噶，陆小凤咧， 你不如做徐小凤。 陆小凤好正啊！ 点解要做陆小凤啊？ 陆小凤得闲就坐喺个屋顶度饮酒，系啊，倾下啲似是而非好高深嘅道理。 又冇西门吹雪咁斩啊！ 系啊， 背负咁多嘢， 咩剑在？ 人不在， 几简单啊，唔使讲咁多嘢。 刘松仁系咪？ 系啊，刘松仁啊，我都好正啊，因为我都想试下嗰啲幕世界嗰度过嗰啲 生活。系咯，所以我 飞嚟飞去几惯啊。 讲到以前嘅世界，头先有个人我唔记得边个，佢想做韦小宝，咁都系嘅。 韦 小宝， 韦小宝我咯。 明明你今朝早你话想做韦小宝，咁啊转咗态嘅。 系啊，冇办法啊，有 太多嘢。 系啊，韦小宝我都想做啊，我做个电视版。版本嗰个， 嗯， 因为咧够长啊嘛，嗰段时间咁 多个靓女仔， 冇错啦， 耐啲系咪？ 系对耐啲，就可以见到阿刘华咁几好， 系咧， 开心 呢个都 OK， 系啊。 我为咗阿梁朝伟，我都有谂过想做呢个花样年华，或者系呢个阿飞正传，就对住哥哥， 系， 即系我 谂紧 系啊，不过全部都系王家卫嘅电影， 系啦， 唔知点解 几好啊， 因为其实粒粒都系巨星啊嘛， 正啊， 哦，你真系有咁嘅机会，你咪对住佢。 但我記得你嗰陣時講咧，同啲巨星拍戲其實壓力好大嘅。 點解？我有講過。 你有講過啊？ 我 係 巨星，佢哋有壓力好大。 你係咪同阿 Leslie 定係梁朝偉？我記得有一次你講拍一套唔知電視劇。 冇， 係 兩個都冇。 系咩？系咩？ 系啊！ 唔記得啦。總之你一次你有同一個朋友合作嘅，咁就好大壓力。佢仲叫你唔使驚咁樣，你好驚啊？咁樣佢問翻你，你記唔記得？ 哦， 佢仲問翻你，你係咪好驚啊？咁樣係好緊張。 唔係拍戲， 拍電視 係錄。广播剧 哦， 系广播剧、 哥 哥， 哥 哥 系啦，哥哥 咁样， 系啊，因为我做佢女朋友嘛， 系 啊，我手震埋啊，咁 样，好惊，有冇搭住你？唔好惊， 冇，冇，讲完好，咁啊，仲有嘅就系，诶，点解会有一个听汪，佢就话约约知你讲笑啊？其实我讲咩笑啊？我冇讲笑喎。 认真嘅， 好认真喎， 抢个角色啊嘛，你两个争角色 啊 嘛， 我真系好想啊，哦，我同佢啊同阿听， 系啊， 讲笑啫嘛，就你人咯，靓唔靓？ 另外，捞妈咧，佢话咧不闻泰山，不闻泰山都巧，有边有套叫卡通片叫不闻泰山？ 我睇嗰套唔系卡通片嘅， 日本噶嘛。 我睇嗰度系 Benny Hill， 不 闻山， 哦，不闻山就唔系泰山， 好耐咯， 一套白噶， 系啊，我知啊， 好旧嘅石金嚟噶， 系啊，嗰啲眼神咁咩， 系啊，所以格格成 啲，系啊， 你知唔知？ 伸条脷出嚟， 我连佢个 gag 都记得啊。咁有一日咧，就佢企喺个栏杆嗰度，咁啊好高个栏杆，于是每一个靓女嚟到咧，佢托佢 pat 托佢上去啦，跟住有一个好丑样嘅咧，舐开个栏杆，你自己过啦。我连嗰啲 gag 都记得， 你梗系啦。 因为你想做 佢啊嘛，定你想做条栏杆啊？ 都好啦，多谢大家，即系今日啊， 系啊，好正啊，好正啊，好啊，好。 即系喺谂嘅情况， 大家又海阔天空， 好噶啦，更加开心。翻嚟我哋就会有马老师嘅漂流教室。今日讲到呢个主帅阿姨 A B C D， 系啊 ，A B C D 啊嘛， 继续翻上次 嘅。仲 有头先有一个朋友嘅就系话，诶，即刻去 WhatsApp 我，佢就话因为喺游长假期里面，你话你自己系竹叶来风，佢就话请你唔好糟蹋竹叶来风， 因为佢会唔开心。 你俾你朋友电话我。 我惊你啊！佢成日对于你讲嘅嘢有意 见。佢系咪针对我啊？ 绝对系。 系针对你。 绝对系。 佢唔满意你。 当你在无方，走得多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相傍，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再好多。你从一贯善忘，就算遗下我，记得中。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成熟过再与你开一扇窗。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 好啦，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22度气温，相对湿度 60%，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好啦，翻嚟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唔好行开，稍后见。 平衡思想，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 可以被判监50年。司法部话，疑犯原本想挟持佩洛西为人质，并且盘问佢，认为要为所属民主党嘅方言负责。如果佢讲大话，就打算打碎佢嘅膝盖。除咗联邦控罪之外，加州地方检察官亦都起诉德帕普企图谋杀、以致命武器袭击、入屋爆窃等嘅罪名。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受到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今日普遍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此外，尼格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明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减弱的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 在過去一小時，大老山、華南島和昂坪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8、55和53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5、60和77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同涌浪，天气较凉。星期四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涌浪，稍后雨势逐渐减弱，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7%，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29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6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3点，升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16蚊，升10.4；恒生中国企业51.12，升1.12；美团133.2，升8.4。阿里巴巴63.85，升2.4；盈富基金15.11，升2.9；港交所213.6，升4.6；药明生物36.4，升9毫；友邦保险62.45，升3蚊；比亚迪股份179.9，升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033，瑞士法郎7.846，澳元5.049，加元5.778，新西兰元4.591，欧元7.774。每百日元对港元5.2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3.18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7点，升60点。港金报15,340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16美元，卖出1,637.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嘅，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快线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由于受较早前嘅塌树影响，旺角嘅联运街仍然系全线封闭，所有车辆不能够经联运街去到旺角东站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联运街外围嘅交通咧就只系西洋菜南街近住快富街一带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百德新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另外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 H、33号、214、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在九龙区牛头角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裕民中心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苏动音乐，苏动希同，唔该一支苏打水。 最开初的时候呢，我就是很想那种很日系 band 仔用这些 string， 但是用得它很快。设计的时候我已经跟威斯说，我很想要超级多支吉他的，即是麻烦你录 N 条 track 这样啦，去铺排一个好像你喝梳打水它是这样锯你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的感觉。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波城、君臣。 骚动今晚。 秋瑾，你咁就离家出走，对得住我哋啲仔女咩？ 我此行系为咗救国，唔似你咁做一个懦夫。 好，你走咗就唔好再翻嚟。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嘅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园主办可风中学嘅同学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做人民警察，即时处理市民嘅情绪系好紧要噶。 你哋唔帮我解决呢件事，我哋今日就唔走，我哋今日就住喺度。 罗先生，你冷静啲，你要相信我哋。 放心啦，你哋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 我哋会尽全力帮你解决，仲会保护你哋嘅人身安全，好唔好？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鄉郊一般選舉包括原居民代表選舉、居民代表選舉、街坊代表選舉，即將在明年一月舉行。如你符合資格又有意參選，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間親自遞交提名表格。詳情請致電2152-152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睡。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啦，你好，你 漂流教室， 早晨， 系啊，好，你好。 上回讲到 A B C D， 大柱阿姨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咧，因为佢学历唔高嘅，咁佢生意越做越大，就想揾一个私人嘅英文秘书，亦力都系教佢一啲英文嘅。咁、英文主要就系以绘画为主嘅、因为睇啊嗰啲佢唔需要咩 tense grammar 唔需要啦。佢、只不过系想有需要咧，就可以企喺前面同啲 外国 人、洋人啊交流一下等等嘅。 讲下 speech 啊，咁嗰啲系嘛？系啊，speech 啊，咁嗰啲啊嘛。 必紧要 系咪？系啊，呢个紧要。终于系啦，有个朋友就托我，咁我介绍了一个洋人俾佢，呢个几后生嘅，30岁，我姑且叫佢做 Peter 啦。佢系嗰啲着穿窿牛仔裤嗰啲咧，即系你知啦，系啦，即系我 有啲 不羁嘅。速夜来风我唔敢讲， 我冇望你啊， 讲下都唔得，讲得嘅， 唔系讲得， 讲得嘅，冇敏感。 你睇个衰样，我真系第一次咁冇礼貌话你啊。我真系投诉你， 唔想糟蹋足嘢内裤。你 继续， 咁我就介绍咗个人俾佢啦。咁咁啱咧，接待我哋嗰个咧就系佢一个家厨嚟嘅，就系、是、一个阿姨嚟嘅。咁佢因为佢喺国内落嚟啦，佢系潮州人嚟嘅，佢煮嘢好叻嘅。咁除咗潮州菜叻之外咧，其他佢都有即系涉猎一下嘅。 例如啊、即系其他菜，你意思是、其他菜式佢都有食， 即系中西菜系嘛？ 诶，唔系净系中菜啫， 我净系中菜 系啦。西餐佢唔识煮嘅， 你点知啊？你去人哋屋企啫，你带阿 Peter 去嗰度咩啫嘛？ 倾偈，即系佢冇煮过西餐俾你食，唔抵佢唔识煮噶。 点知佢涉猎咁多名菜啫、 或者人识咧，可以后 唔系啊？我讲紧佢啊，佢点知人哋咁多嘢啫？ 因为后来倾偈，佢就 发展咗一段， 我冇， 佢就系想问我、可唔可以叫嗰个阿 Peter 仔教佢英文。 Peter 仔系另外一啲人嚟噶咯。 唔係 Peter 哥 同埋 Robert 同埋 Robert，Peter 仔同埋 Robert。 你加個仔啊，裏面就係來咗唔 OK， 來自唔同嘅地方喎。 Peter 老師， 唔係啊 ，Peter 老師好啲。 係 Peter 老師就問我，喂，佢可唔可以咧，即係早啲嚟啊？每個星期日，因為淨係星期日早上嚟嘅啫，就順便教埋佢一啲英文啊。 呢個就係前文提要啦，因為大家上個禮拜唔記得咗， 可能你冇聽。 係啦， 咁而家先正式入話題。 冇錯， 係咁就 算快㗎啦。 冇咁多废话嘛？ 计啦，你唔觉得好顺咩？ 我记得嗰日嘅天气几好。 哎，冇咁顺，冇，冇由开头。唔好走翻转头。 嗰个天气真系几好，冇塞车。 行翻，唔好望住。 反行，唔好两头望。点啊？快啲啊！ 系啦。 食埋只橙，攞走。快啲啊！ 呢嘢暂乱佢歌病。 佢暫亂咗啦，不過冇事，咁就我就問阿 Peter 啦，即係走咗之後，我話點啊？佢話啊 OK 喎，即係話個老闆好 nice 喎，咁我心諗第一日見你梗係 nice 啦， 不過話唔係嘅，咁佢話曬咧佢係老師，都唔好講邊個有錢冇錢咧，佢個老師冇嚟對佢唔 nice 嘅， 係啦，即係好 nice 嘅。 但係你又話佢換咗幾個老師咯喎？ 係啊， 係啊，因為之前我哋係女老師啊嘛， 係女老師嚇，佢真係記得， 記得我梗係記得啦，咁啊太。讲嘅嘢我成日都记得嘅， 咁惨啊，咁惨！ 俾我讲嘅嘢， 咁啊惨， 记得嘅咋？ 我应承你，我揸住耳仔，以后都记住。 唔需要，唔好咁远，快啲。 我嚟， 因为咧太太唔中意，佢觉得有啲养父咧就 行出行入染染养养， 冇错啦， 太美艳， 太美艳，着啲性感啲嘅衫啦， 对啊，我都觉得唔舒服。 但呢啲其实系嗰啲。嗰啲女老師嘅平時嗰啲衣著嚟嘅，佢 養父係咁噶嘛，唔係咁， 佢唔係專登嘅，但 係你見到 A B C 都係咁噶， 佢心裏邊都唔舒服， 梗係啦， 悶啦，咁就開始咗之後咧，好開頭嗰段時間咧，好蜜月時光喎，即係 你講緊阿 Peter 老師同 Peter 老師同阿老闆， 同阿老闆 係啊，佢相處得幾好啊， 有時 啊，係啊 ，OK 啊，因為佢哋咧會喺一個，因為佢住嗰度咧淺水灣咧好大嘅間屋，然後中有一個小小嘅地方咧。少少嘅地方咧，佢喺度飲茶咁樣傾偈， 即係好舒服啦，係咪啊？ 係啦，即係佢中意咁樣，有老師都中意咁樣喎。咁後來咧，阿大廚阿姨問我，喂，可唔可以咧？於是我就問阿彼得老師啦。我話你嗰度做嘢做成點啊？佢話啊 ，OK 啊，好好啊。咁話跟住我就問啦，喂，如果佢個大廚 翻多一個鐘， 我要收你 commission， 你又覺得點啊？ 點睇？ 係啊，十個月人工。 其实计翻啲 percentage 都好和味噶，佢出好高人工这一句，我讲真噶， 我冇话咩。 咁即系你冇，你有冇收钱噶？其实你 佢冇啦，佢有收佢就唔会搞成咁啦。阿爸爸， 如果 你讲句公道， 梗系啦， 嘢你有收， 你有咩理由？ 你唔会坐喺度同我哋做节目啦？ 利是仔你都唔俾封我。哇！佢出個人工唔錯， 我梗知啦， 即 係貴啊， 好貴， 係 真係好貴。 第一要上門，第二咧呢啲人唔會俾得少錢， 係啊， 好貴㗎。我嗰時都想試過係咁啊嘛。 你教人啊？ 唔係啊，人哋教我啊， 教咩 嘢？繪畫啊，我揾到個女仔嘅老師咯，到最後尾嗰時候學英文。学英文绘画，跟住佢就最后屘个就系几多钱啊？以 hourly 咁样计啦，几百蚊至一千蚊啊， 系啊，好贵， 一个钟啫， 系啊，好贵。 我几嚟先至学到我啦啦声， 唔系你依家都啦啦声啊？ 你就咁讲啦啦声， 系啦， 啦啦啦啦 啦啦，继续，系啊，一个又炒 好无谓， 咁啊， 你系你问我有冇收咁啲笋嘢？ 估啊嘛。 你有冇估啊？ 我估你个心声。 得，唔好理佢，唔好理佢。我哋继续 猛走噶。 咁你就问阿 Peter 啦。 老师佢话好开心，教啦。跟住你就话， 有个阿姨想揾你教埋。 咁你点睇啊？咁佢话冇所谓。咁 都系收咁嘅钱啊？ 冇钱收，因为 冇钱收。 因为咧， 点解？ 嗱， 唔系啊，我记得你上次话阿姨话愿意俾钱。 阿姨愿意俾噶嘛？ 阿姨愿意俾，佢都 收咗阿姨啲钱， 自己袋咗，就同阿 Peter 话冇钱噶。你帮下姨啦！ 但系你每一次嚟，佢煮啲嘢俾你食，系咪啊？ 仲要打包走， 你一定系咁。 阿姨俾嘅钱你袋晒， 唔系，因为我问咗个朋友，佢话最好唔好啦，费事啦， 即系唔好收。 朋友啊，即系佢教嗰个朋友， 唔系啊， 叫我找老師的朋友、啊、 即 是 有錢人、啊、 直接認識個有錢佬的、 嗯哦 okay、 他說呢這樣真的不太好啦， 為什麼？ 因為呢不想影響，即是你即會覺得個老師呢為什麼我給錢你，你又再收那些即是家裡那些阿姨的錢，他覺得這樣不是太好、 哦哦哦、 你想想即是、嗯你在这里做节目、 嗯、 然后你三点钟再跟不知道谁再做节目。 即、嗯、对那个有钱佬不是那么好，是不 是？是啊，他的感觉、嗯、感觉你在这里又、嗯、我比 你更加 更加阿姨学员呢花王陈又说学。 花王司机。 司机王又说学。于是他八九堂是这样教。 是啊，咁 但就在他家里。 不是咯。 阿司机就我唔得， 仲要攞佢啲糕点招呼来。诶， 咁样就系我明啦，系啊，唔舒服啊， 唔舒服。佢话真系唔好啦， 我同意 你阵间连阿老师呢份工都 冇埋 啊，佢都唔想佢嗰个影响。 除非咁啦，阿姨喺出边搵个地方学啦，唔好喺呢度学啦。 你觉得系点样处理啊？但阿姨真系好想学，佢话、 哦、叫佢去咩咯？浅水湾个海滩， 对住海风嚟 摆只喺度，铺咗只。 查下太陽油， 一路查太陽油。 阿姨舒唔舒服？阿姨， 身內油。 咁啊，我講唔準講呢啲嘢。 身內油， 唔準講呢啲嘢。 張嘴， 係啊，諗到啦，唔準講，繼續。 張多下。 嗱，因為淺水灣下邊度有個茶座嘅， 係 我 知。我 記得嗰度深水灣定係咩 ？OK 嘅。 唔係，其實總之你唔喺個豪宅裏邊， 你唔喺屋企裏邊 ，OK 啊？ 咁咧，你去邊度啫？ 因為我覺得咁樣真係好啲嘅，唔係好似即係好似攞佢著數咁樣。 係啊， 雖然嗰啲著數唔知係咩嚟嘅，即係 啲 無形嘅嘢。係啊，咁都 禮貌 都唔係咁好嘅、 嗯、 因為依係嚟翻工噶嘛，依唔係學嘢噶嘛。 係啊，咁你翻緊工就去學英文， 唔係咯，成何體統啊？ 咪係咯，即係老爺會拍台嘅。係 啊，你個朋友講得啱。 係啊， 唔知咩點啊？ 佢可能因為佢收咗咁信，所以佢頭腦清醒啊！我冇收。咁我梗要諗啦！ 你嘅頭腦唔清醒，同有冇收佢呢張關事？ 係 咪先？ 我都覺得係。 佢唔想影響嘛，大佬、 啊、 有咩即係 收咗人錢嘅話，嗯、你 介紹咗呢個老師咁。咁可能啊，老闆又有啲咩又揾佢、 嗯， 又介紹又 咁想搞壞咗佢 啊！ 跟住點啊？咁樣你點同阿姨講啊？ 我話唔方便，我話咁，我個老闆咧就唔好中意。 不如我教你啦，係咪？跟住你我嚟教啦， 教咩？ 我唔得， 教西班牙。 This is a man， 係點會教西班牙 ？What the word is about you now？ 佢都唔知啦，我啦咁 嗰啲文嘅亂屌係喎，乜你咁衰嘅你都諗到？ 我係啊，我你朋友嚟噶嘛， 近朱者赤， 有翻上一衰。 而家就話朋友， 衰嘢就話朋友， 係啦， 好嘢又 你咁衰格嘅你個人，咁 衰個字地底嚟啊！繼續。 後來咧，但阿姨真係好想學，因為佢唔 幾好啊，我覺得呢個阿姨啊， 有向上進心 啊，係啊， 因為佢得閒冇嘢做啊。佢又住喺嗰度，佢基本上都唔使出門口， 咪係咯，又冇錢使， 又一個人咁唔知做咩。佢話啊，學英文都好啊，因為佢又中意睇。 你點樣滿足阿姨啊？心咩？ 我冇滿足佢。 咪即係你點樣幫佢？ 幫佢。 點解咁斟酌嗰個字眼咧？ 喂，真 係。我覺得你呢句説話係一個圈套嚟。 絕對唔 係。我覺得你 阿姨想學英文， 你咁聰明，你應該要知道自己講乜嘢。 你知所進退啊！係 啊，我是但是啊，是但你令他得不進退、 啊、你不要是但我認真 的禮橫節曲 經常都說我們禮橫節曲根本就是你自己的思想妄盡 好繼續我都想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因為阿姨的條件呢他說不如我不給學費他但是換一種形式我又覺得咦不是挺好、啊、人真的例如，你唔好谂衰嘢。 越讲越惊， 煮嘢咪食咯， 系啦，即系 但唔关嗰样嘢事啊嘛。总之就 系 你喺个地方用咗人地方嘛，唔关你有冇收钱。 即系我觉得咧，你就算你教佢煮嘢食好啦，呢啲你当系礼貌啊、人情啊， 唔收钱又对老师唔公平。 啱， 因为嗰个系个专业嚟噶嘛，佢教人讲英文。 于是咧，就好似你咁讲啦，响浅水湾下边咧，嗰啲 真系啊， 真系啊， 一个茶座下边啊， 最方便啊嘛，嗰度 系啊，嗰度好。 另外仲有一个系快餐嘅嗰边 咧，有。知道你講 邊個？但係咧， 你落咗下邊咁啊，姨都係冇翻工嘅喎，佢都係離開咗佢嘅工作範圍。 講咗啦，佢嗰日咧就 因為佢哋其實都有唔係翻廿四小時噶嘛， 嗯、 即係你冇可能凌晨三點。 佢哋有落場嘅時候。 係啊，咁你咪可以做咯。咁、於是咧，阿姨咧醒目，佢有俾學費，但係俾相對較平嗰啲學費啦。 嗯， 嚟佢跟住咧，每一次都煮啲嘢俾嗰個啊彼得老師食嘅。 OK， 系啊，煮啲特色嘢。 点解唔去揾一个唔系彼得老师咧？即系譬如你揾阿 John， 咁佢不嬲，佢收嘅嗰个 rate 系比阿彼得老师平啲嘅咧。 嗱，因为咧， 唔敢咧， 因为 你都系要坚持要揾彼得老师， 近水楼台咯，揾开 好啊！你好污秽啊！ 唔系喎，因为你嘅记录 嘛， 系啊，你个记录唔好人哋记住啊嘛。 唔系啊，你就喺度讲紧嘅，你个朋友啦，收到 commission 嗰个咧， 你使乜强调呢个 point？ 佢叫你唔好嘛， 系啊， 咁你就唔好再喺度营业，仲、要揾阿彼得老师咯。 唔系可能阿姨好好想咯，阿姨好想， 阿姨真 系 好想。 佢好想揾彼得老師係嘛？ 係，因為佢見過呢個人咧，佢又 有信心。 係啦，阿老闆又揾佢咧，佢又唔知出邊嗰啲阿 George 老師啊， 哦、 特別有啲 Michael 老師可能好麻煩。 仲有個 Danny 老師好賤格㗎。係 啊，咁 你聽呢個 Michael 老師反應幾快？ 你話我先喎， 我唔係話你，我話 Michael 啊，你話 Danny 做乜？好嘅，好嘅，來自同一個補習社。 我哋握翻手先，我哋握握手做翻個好朋友先啊！同一个补习社呢边 个，来自同一个补习社。 好啦，咁收尾咧，终于咧就完成咗呢件事啦。 啊，终于完成咗啦。不过有一个几得意嘅，就系咧，大柱阿姨咧对呢个彼得老师咧有好感，真系有好感。 有第三集噶，原来 都可以。 所以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从不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 明天仍要继续12:29三号强风信号23度气温，我哋翻嚟会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然之后有风骚范荣嘅最后半小时啦。咁今日你嘅片段人间由马老师执笔嘅，同埋会系第一集，听日先系下集，留意留意。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并且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话，预计强烈热带风暴尼格会在听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2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尼格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信号。政府公布的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按年下跌 4.5%。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本港作为外放型经济，当环球经济疲弱时，本港出入口贸易数字亦都因而下跌。不过香港疫情防控，本地活动越来越多。不过香港疫情受控，本地活动越来越多，相信消费券亦都有助提振经济，会留意全球经济走势。李家超又说，整体疫情可控，政府路线会稳步迈进，令到本港可以有更多经济和民生活动，出入境人数上升有助本港经济复苏。南韩首尔梨泰院人踩人事故造成百多人死亡，香港急症科医学院前院长萧月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参与人多的集会要保持警惕，如果未能够离开，可慢慢向前移动，留意有没有障碍物导致跌倒，应该尽量双手放前面或者将背包放前保护胸部，若果有挤压亦都有空间呼吸，当到最差情况发生碰撞或者跌倒，要尽量打侧身，双手抱头，膝头屈向心口，以留低空间呼吸。但系亦都要视乎现场环境，如果被太多人夹住，难以做到呢啲保护动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中国太空站梦天实验舱发射入轨之后，在凌晨4:27成功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历时大约13小时，之后将会按计划实施梦天实验舱转位。梦天实验舱将会同天和核心舱、云天实验舱形成太空站 T 字基本构型组合体。雲天和夢天兩個實驗艙段將會成為未來航天員的主要工作場所。夢天實驗艙昨天下午搭乘長征5號 B 遙4運載火箭在文昌航天發射場成功發射升空，是中國太空站第三個艙段，亦都是第二個科學實驗艙，主要用於開展太空科學與應用實驗，參與太空站組合體管理，並且為艙內外科學實驗提供支持。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中午12:00，強烈熱帶風暴尼格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南大約390公里，即是北緯19.2度、東經116.0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靠近廣東西部沿岸。受到尼格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預料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三號強風信號會在今日維持。此外，尼格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活动的市民亦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听日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在本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左右掠过。它的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减弱的速度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发展，评估到时是不是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华南岛和昂坪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8、55和53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85、60和77公里。預測本港吹強風程度北至東北風，高地間中吹烈風，海有大浪和湧浪，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雨勢較為頻密，天氣轉涼。

分手也细微， 片段人间，东京别恋上集。 大家有冇嘢，今日好高兴啊，因为咧就系我飞翔公司十周年庆典啊，飞翔日本东京咧算系最有影响力嘅华人社团啊，哈哈，有今日全靠大家咧，饮杯，不醉无归啊！ 诶，胡老板，胡老板，唔好意思， 咩事？ 小智嚟咗啊， 小智， 胡老板，恭喜你、啊。睇、到你搞到飞翔公司咁成功，最近仲做埋华商协会理事长，恭喜晒 啊！小智，好耐冇见啊！喂，几时放翻出嚟啊？阿平 啊，系， 做咩啊？小智出嚟都唔预早通知我，等我接风洗尘啊嘛！嘿，仲咩啊？咦去边听摆位？我今晚要同阿小智饮个痛快，不醉无归啊！小智， 讲两句就走噶啦。 你后面等我一阵，我即刻过嚟。小智，冇见几年，黑实咗 fit 咗，啊唔似我啊，日挨夜挨，又要四围应酬，又要搞好飞场，真系搞到晚晚冇觉好瞓噶。 系啊，冇见八年啦，我帮你顶罪入咗去坐八年。呢八年嚟，我从来冇见过任何一个人嚟探我。胡老板，你一定系好忙啊！ 小智，我知你为咗我哋飞翔公司做咗好多嘢，辛苦晒。喂，阿平， 系 攞啲钱俾阿小智，袋扎袋， 哦， 揾个地方俾佢落脚。 胡老板啊， 啊， 你误会啦，我今日嚟揾你唔系问你攞钱嘅， 唔系攞钱，你想点啊？喂，小智，你入去咁耐。今时唔同往日噶啦，成个世界变晒噶啦。喂，我飞翔都企业化啦，而家靠食脑啊！你睇下我着西装打呔啦，好似你旧时咁咩？唔系靠打打杀杀噶啦。 胡老板 系 唔系靠我喺出面同你搏命？你估你有冇机会好似今日咁风光咁巴闭？ 狐狸终于露出尾巴，讲你想点？今日心情好，小智。你有咩要求即本开声，我做得到嘅，一定应承你。 我想见下我家姐。 哦，净系见下我家姐啫，得冇问题。阿平， 系 预备部车。 哦，系。 跟住我想去香港。 香港，哇，好地方哦，机会又多，发展得好嘅，留喺嗰边啦。喂，你睇下你年纪又唔细，你睇你行动又唔方便，只脚咁一夹啦夹下，冇咩事，唔好翻日本啦。呢边啊。竞争好大噶， 胡老板你放心啦，我过咗去香港就唔会翻嚟。不过我有个要求，可唔可以借啲钱俾我？我想喺香港搞啲小生意， 第时翻本我一定还翻俾你。 喂，小姐，我哋兄弟嚟噶，有几多开声？使唔使讲到谢谢声咁难听咧？即刻俾你。好彩有 check book 嗱，去到嗰边有咩帮手，随时打电话俾我。廿万嘅支票攞去。我哋咁嘅面口，你唔系嫌少系嘛？喂，小姐，生意难做啊，你唔好以为我非常赚大钱啦、啊。其实我每个月都系掹掹紧噶。嗱，咁姨喺度签个字。 签字？ 梗系啦，公司企业化，用一蚊啊都要经会计，好鬼烦噶。你话我自己话事就冇所谓啊，专业噶。而家公司个个几乎都系大学毕业生，唔同我哋嗰脱噶啦。如果唔系，我揾你翻嚟帮手有乜所谓啊？ 其实我喺监狱八年咧，都考咗两个学位嘅。 啊，有趣有趣，喂，系咪架车嚟咗？啊，走啦，再见，阿平， 系 送小智去别墅揾太太。 哦，好啊，太太啊，有人揾你啊。 我讲过我写紧字嘅时候唔准嚟骚扰我啊， 吓，家姐，系我。 小子，细佬啊，哎呀，你好吗？我挂住你啊。 做咩你面色咁苍白嘅？ 冇化妆啫。 你以前咪日日都要化妆嘅咩？点解？ 冇需要咪唔化咯。 佢对你点啊？ 放心，佢对我好好，佢样样都照顾得我好好啊。啊，你出嚟有咩打算啊？ 我谂住翻香港。 点解啊？你香港都冇乜朋友，你点解要去啊？佢系唔俾你留喺日本啊？ 佢又点会想我留喺度啊？ 好，我同佢讲。 唔使啦，我从来都唔中意求人嘅。 细佬，你咁做值得咩？ 我决定咗啦，我决定喺香港过啲简单嘅生活，因为我真系好攰。 咁你谂住几时过去？ 唔好意思啊，太太。 吓， 胡老板啱打电话俾我，要我即刻送阿小智出机场。 都咁夜咯，仲有飞机去香港嘅咩？ 家姐，我明佢意思，佢想我越早离开日本越好。 小智，咁你要小心啊！ 嗯，放心啦，我会照顾自己噶啦。你有咩事就打电话俾我啦。 嗯， 我唔会再俾人虾你。 冇人虾到我。 家姐，对唔住，系我冇用，我冇办法带埋你走。 唔好讲啲咁嘅嘢，只要你都撑住。我都会撑住的，仲有一日我会在香港找你。 不好意思啊，太太，胡老板派了两架车来，现在门在等着。 家姐，我走了，你保重啊，再见。 不行，我要送你去机场。 啊，太太，你都出机场啊？ 我现在只是剩下我的弟弟了，我这么多年没见了，今晚我一定要陪着小智直至到你上机。 太太，太太， 吓， 小智走咗啦。我送你翻别墅好唔好？ 啊， 嗯， 天光啦。 系啊，头先你瞌着咗，我唔敢吵醒你。 哦， 冻唔冻啊？俾件外套你嬲住好唔好？ 唔使，翻去啦。 哦， 阿平啊， 嗯， 唔好翻别墅住，车我去海边。 好好。 点解会咁噶？ 做咩啊？ 我记得海边明明有间 coffee shop 噶。 哦，嗰间 coffee shop 执咗冇做啦。 嗯，去石滩嗰边，我想吹下海风。 太太，呢度有啲高，有啲危险，唔好行上嚟好唔好啊？ 唔怕，我细个嗰阵啊，就系成日同细佬一齐嚟玩嘅。啊，你上去，跟住你再拉我上去啊！ 等等下， 嗯， 嘿。嚟，伸手俾我。 得，好。 一、二、三。哇，你手唔冻嘅。 冇事冇事。 系，呢度真系几舒服啊。 嗯。望出去茫茫大海，见唔到尽头。 嗯。 系咧，你知唔知尽头喺咩地方啊？ 嗯。我唔知啊，我读得书少又冇钱，我咩地方都未去过。 嗯，有机会 我真系想去海边嘅尽头睇下，睇下嗰边嘅世界系点。 好啊，我车你去啊。 好啊，你话噶。 嗯。 唔知道小智依家去边？小智，你一定要争气，由头嚟过。 嗯。 阿平啊。 嗯。 可唔可以借个膊头我挨下？ 好似唔系咁方便。 一阵啫，唔使惊啊。 嗯。 呢度都冇人。 嗯。 我坐一阵就走。 好啊。有电话。 边个揾你啊？ 喂，胡老板啊。 唔好听。 唔好听。咁。 我想静静地吹下海风。有咩事我帮你同佢讲。 咁又唔使。 阿平。 嗯。 第日如果我要你车我嚟海边度吹风，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唔好同胡老板讲啊？ 得得，一定可以。而家好晏啦，我惊胡老板头先嗰日有急事，不如走啦好嘛？ 咁好，走啦，第日再嚟过。第日再嚟过呢一句说话，我几乎隔一日就同阿平讲，因为我隔一日就要阿平车我嚟呢个海度睇下。其实我知道自己系想见到个人多过见到个海。阿平啊，下昼你得唔得闲啊？车我去银座啊，我想买啲衫同埋啲化妆品啊。阿平啊，呢对鞋靓唔靓啊？好唔好睇啊？你觉得咁样衬唔衬呢个手袋呢？ 几好啊，太太。其实我咩都唔识嘅。 哎呀，唔好啦，你讲俾我听啦。你觉得咧，我着黑色好唔好睇啊？ 你着咩色都好睇，不过我谂你拣鲜色嗰啲好睇啲，黄色啊，我中意黄色。 嗯，唔该，黑色唔要啦，嗱，其他鲜色嘅每个颜色我都要一套。阿平啊， 嗯， 点解你又唔试下其他颜色嘅？ 我哋司机有司机制服，平时又冇乜地方去， 外套都要着噶。 唔使啦，我唔惊冻嘅。 入嚟啊！你过嚟睇下，你睇下呢一件黄色嘅外套靓唔靓？ 搞咩啊？最憎黄色啊！你知噶？ 我知，不过我想你试下啊嘛。 想我试？定想第二个男人试啊？ 唔系，我梗系俾你试啦，我买俾你噶，我想俾你试。 俾我？ 系。 你睇清楚，中码嚟噶，我点着得落啊？ 哦。梗系个 sales 搞错咗俾我啫，哎呀，咁论尽都得嘅，我听日我过去投诉佢。 唔使投诉啦，攞把铰剪嚟。 你铰剪要嚟做乜嘢啊？你唔 攞嚟啊？ 唔使咁怒气啦，你唔好怒气，我系整热啲汤。 叫你攞把铰剪嚟啊！ 哎呀，唔好啊！ 我买咗啲嘢俾你翻嚟啦。 哦，原来系你啊！ 阿平，我都冇话要用车，你嚟呢度做乜嘢啊？ 太太冇叫你嚟啊！你嚟别墅做咩？讲啊！你嚟别墅做咩啊？ 胡老板， 你想对个女人做咩啊？ 唔系 啊， 唔系啊，胡老板， 唔系啊，冇啊！你小心把铰剪啊！ 嗱，你唔好喐啊！你再唔讲，我一把铰剪插死啊！太太啊！ 好痛，我好痛啊！你放 胡老板，你快啲把铰剪先。系我中意太太，对唔住，系我唔啱，你放过佢啊！我对你唔住。 你收声啊！你个死人讲大话。一直都是你自作多情，他仲想侵犯我。 我吓、啊，我自作多情。 是我一早已经警告过你噶啦，你系唔听，我又唔敢话俾你听。胡老板，你要信我啊！我真系无辜。 胡老板，我冇啊！我真系冇啊！我真系冇啊！我冇啊！ 我咁照顾你啊，你居然做啲咁嘅事，你仲有咩好讲啊？ 我对太太是真心的了、哎、 你个衰人，我砸死你了、 喂，得了，他流好多血了，我信你啊，我找人搞掂你手尾。 不得，你个衰人害得我咁惨，我要砸死他。 哎呀、太太，点解？点解你要咁样对我？